你好，我是李月。在加餐那节课里边，我讲过 GMQ 它为了提升整个流程的处理性能，使用了一个近乎无所的设计。这句话呢，它其实里边隐藏了两个信息点。第一个就是在消息队列里边，锁它是一个必须要使用的技术。那第二个信息点就是使用锁，它其实会降低你系统的性能。那么如何正确的使用锁？那你使用锁的时候，又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？今天我就和你来聊一聊锁这个问题。我们知道，使用异步和并发的设计，它是可以大幅的提升程序的性能。但是呢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，那你的程序会比原来更加的复杂。那多线程在并行执行的时候，它可能每一次执行的时序它都是不一样的，这就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。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多线程并发读写的共享数据，如果说你处理不好，那很可能呢就会产生不可预期的结果，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，大家应该都参与过微信群的投票吧？比如群主说，诶，今天晚上咱们来聚餐，那能来的呢都给我回个消息报一下名，顺便统计一下人数，都按我这个格式来报名啊。然后呢，群主就发了一条消息，这个消息的内容是群主逗号一人。这个时候啊，小六和无双他都要报名。那过了一会儿，他俩几乎同时呢各发了一条消息。小六发的是小六逗号两人，那无双发的是什么呢？无双逗号两人。那这俩人呢，他都只统计了群主和他自己。这个时候啊，其实已经有三个人报名了，群主、小六和无双，并且啊，在最后发消息的无双的名单中呢，小六的报名实际上就被覆盖了。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由于并发读写造成的数据错误。那使用锁就可以非常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。锁的原理啊，它是这样的：任何时间，注意啊，是任何时间都只能有一个线程持有锁。那只有持有锁的线程才能访问被锁保护的资源。在上面微信群报名的例子里边，如果说我们的微信群里边能有一把锁，那想要报名的人呢，必须先拿到锁，然后他才能更新名单。这样呢，就可以避免多人同时来发消息，报名的名单呢，也就不会出错了。那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下，都需要用锁来解决呢？这里边啊，我跟你分享一下我个人使用锁的第一原则。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能不使用锁来解决问题，那就不要用锁。如果说你不确定是不是应该使用锁，那也不要用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锁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双刃剑。虽然说使用锁可以保护共享资源，但是呢，付出的代价还是很大的。第一，加锁和解锁的过程，它都是需要 CPU 时间的，这是一个性能损失。另外呢，使用锁就有可能导致线程等待锁。那等待锁的过程中，线程是阻塞状态的，过多的锁等待呢，会显著的降低程序的性能。第二，如果对锁使用不当，非常容易造成死锁。你的程序呢就会卡死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本来呢多线程的程序它就非常难调试，如果说再加上锁，出现并发问题或者是死锁问题，那你的程序就更难调试了。所以你在使用锁以前，一定要非常清楚明确的知道这个问题，它必须要用一把锁来解决。切记，你看到一个共享数据，也搞不清楚它在并发环境里会不会出现征用的问题，就是为了保险给它加个锁。那你千万不要有这种不负责任的想法，否则呢，你会为此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。那我曾经解决过的严重的线上事故，其中有几次，它就是由于不当的使用锁导致的。那再次强调一下，只有在并发环境中，共享资源它不支持并发访问，或者说并发访问会导致共享资源数据错误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才需要使用锁。接下来说锁怎么用啊？它的用法一般是这样的，那首先在访问这个共享数据之前，先要尝试去获取锁。如果获取锁成功，那接下来就可以愉快地访问这个共享的数据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只有当前的这个线程有权利访问这个共享数据，其他的线程呢，都得在一边等着。最后啊，你需要释放锁，那以便其他的线程它能够继续地访问这个共享数据。我在文稿中给出了使用锁的最基本的两段示例的代码，那这两段代码呢，它都是使用 Java 编写的。听音频的同学课后可以看一下，在使用锁的时候，你需要注意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也就是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使用完锁一定要释放它。 比较容易出现状况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很多语言它都有异常的机制。那当抛出异常的时候呢，这个异常后面的代码它就不执行了。如果说你在访问共享资源的时候抛出异常，那后面释放锁的代码就有可能得不到执行。这样的话，锁就会一直无法释放，形成死锁。所以呢，你需要考虑到代码所有可能走到的正常的和异常的分支，确保在任何情况下，这个锁都必须能得到释放。有的编程语言啊，它提供了一种 try with 的机制，那你不需要显示的获取和释放锁，这样呢可以简化编程，并且呢有效的避免这种问题。那我推荐你使用，比如说啊，在 Python 中，你可以使用 with lock 的方式来使用锁。那在文稿中，我也给出了一个使用 Python 语言编写的使用 with lock 的示例代码。接下来我们说使用锁的时候遇到的最常见的问题，死锁。死锁呢，它是指由于某种原因，这个锁啊，它一直没释放。那后续所有需要获取到这个锁的线程，它们都将会处于一个等待锁的状态。这样的话，整个程序就卡死了。其实导致死锁的原因啊，并不多。那第一种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在获取了锁之后呢，没有正确的释放。一般有经验的程序员，他很少会犯这种错误。那即使是出现了这种错误呢，也很容易通过查看代码来找到这个 bug。还有一种呢，是锁重入的问题。那我在文稿中呢，给出了一个重入锁的示例代码。假设说啊，我们有一个锁叫 lock，那当前线程呢，获取到了这个锁 lock，然后呢，它在持有这把锁的情况下，再次去尝试获取同一把锁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lock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它会导致死锁吗？不一定啊，死不死锁取决于你获取的这把锁，它是不是一把可重入的锁。如果说锁是可重入的，那就没有问题，否则呢就会死锁。大部分编程语言啊，它都提供了可重入锁。如果说没有特别的要求，那你要尽量的使用可重入锁。有的同学可能会问啊，既然已经获取到锁了，那我干嘛还要再获取一次同一把锁呢？那其实，如果你的程序足够复杂，调用栈很深，很多情况下，当你需要获取一把锁的时候，那你是不太好判断是不是在 N 层的调用之外的某个地方。那已经获取过这把锁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使用可重入锁它就有意义了。最后一种死锁的情况啊，它是最复杂的，也是最难解决的。如果你的程序存在多把锁，就有可能出现这些锁互相锁住的情况。那我在文稿中呢，给出了一段模拟这个死锁的 Python 代码。这段代码啊，它模拟了一个最简单、最典型的死锁的情况。那在这个程序里边啊，我们有两把锁，A 和 B。然后呢，我们定义了两个线程，这两个线程呢，就是反复的去获取、释放这两把锁。我们执行一下这段代码，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那运行这段代码，程序执行一会儿之后呢，就会卡住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发生了死锁。那死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在这段代码里边，这两个线程，它们获取 A、B 两把锁的顺序是不一样的。那第一个线程，它是先获取 A，再获取 B。而第二个线程呢，正好相反，它先获取 B，再获取 A。那反复多次执行，一定会出现下面这样一种情况，那就是线程一持有了锁 A，然后呢尝试去获取锁 B，同时线程二呢已经持有了锁 B，那它在尝试着去获取锁 A。你可以想一下这个场景啊，两个线程它各自持有一把锁，都等着对方手里的另外一把锁，这样呢就僵持住了。这是最简单的两把锁、两个线程的死锁的情况，我是费了半天劲儿才给你解释清楚。那对于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代码搞清楚这个死锁的原因。但是你想想啊，如果说你的程序里边有十几把锁、几十处加锁、解锁、几百个线程，如果说这个时候出现死锁，你还能分析清楚是什么情况吗？非常非常难。关于如何避免死锁啊，我在这里给你几点建议啊。第一点，再次强调一下，避免滥用锁。程序里边使用的锁少，自然写出死锁 bug 的几率就越低。第二点，对于同一把锁，加锁和解锁必须要放在同一个方法里边。这样呢，一次加锁对应一次解锁，代码呢简单清晰，便于你分析问题。第三点啊，尽量的避免在持有一把锁的情况下去获取另一把锁，也就是说呢，要尽量避免同时持有多把锁。第四点，如果说你必须要持有多把锁，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加锁解锁的顺序。 解锁的顺序要和加锁的顺序正好相反。比如说获取三把锁，你加锁的顺序是 ABC， 那你解锁的顺序必须是 CBA。 第五点，给你程序里边所有的锁排一个顺序，那在所有需要加锁的地方按照同样的顺序来加解锁。比如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，如果两个线程呢都按照先 A 后 B 这样的顺序来加锁，先 B 后 A 这样的顺序来解锁，那就不会产生死锁。最后啊，你需要知道，即使是你完全遵从我给你提的这些建议，我也不能保证你写出的程序就一定没有死锁，只能说呢会降低一些犯错误的概率。那对于共享数据来说，如果我们某个方法在访问它的时候只是去读数据并不更新数据，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加锁呢？其实啊，还是需要的。因为啊，如果你一个线程在读数据的同时另外一个线程在更新数据，那么你读到的数据啊有可能是这个更新到一半的这个数据，这个呢肯定是不符合预期的。所以啊，无论是只读的访问还是读写的访问都是需要加锁的。那如果我们给数据简单的加一把锁，虽然呢解决了安全性问题，但是呢就牺牲了性能，因为无论是读还是写它都没有办法并发了，这个跟单线程的程序性能呢其实是一样的。实际上你可以想一下，如果说没有线程在更新数据，那即使多个线程都在同时读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在上节课跟你讲过，大部分情况下它数据的读写比是严重不均衡的，读呢是要远远多于写。所以呢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情况呢？首先读访问呢它可以并发执行，但是写的同时不能并发读也不能并发写。如果能做到上面这两点，那就可以兼顾性能和安全性。读写锁呢它就是为了这个需求设计的。那我在文稿中呢给出了一个读写锁的示例代码。在这段代码里面，读写锁它提供了 readlock 和 readlock 两把锁。那需要读数据的时候，我们先获取读锁，获取到的读锁它不是一个互斥锁，也就是说它允许多个线程同时都申请到同一把读锁，这样呢就可以来并发的读共享数据。那读数据的性能呢就可以依然做到非常好。写数据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获取写锁，那当一个线程持有写锁的时候，其他的线程既不能获取读锁也不能获取写锁，那达到了保护共享数据的目的。这样呢使用读写锁就可以兼顾性能和安全。最后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啊。锁呢可以保护共享资源，避免并发更新造成的数据错误。那只有持有锁的线程它才能访问被保护的资源。线程在访问资源之前呢必须要获取锁，访问之后呢一定要记得释放锁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滥用锁，否则呢就很容易导致死锁。死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个线程中多把锁互相征用导致的。一般来说啊，如果程序中使用的锁比较多，那你就很难去分析死锁的原因。所以呢你需要尽量少的去使用锁，并且保持你的程序结构尽量的简单清晰。最后啊，我们介绍了读写锁，那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使用读写锁呢它是可以兼顾性能和安全性的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最后我给你留个作业啊，我们刚刚讲到 Python 中呢它提供了 Travis Log 的机制，那你不需要显示的获取和释放的锁，非常方便。那很遗憾的是在 Java 里边呢并没有这样的机制，那你能不能自己在 Java 中实现一个 Travis Log 呢？当然啊，你不能使用 Synchronize 的这个关键字。欢迎你把代码啊上传到 GitHub 上，然后呢在评论区给出访问的链接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交流。感谢你的阅读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，也欢迎把它